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光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首先第一首歌曲，哇，这个前奏用到低沉的管乐，其实到后来呢，你发现它却是一首非常甜蜜的情歌哈，有一种反差的美在里面。周杰伦他的睫毛，2003年专辑《叶惠美》当中的一首蛮有意思的歌。周杰伦他的睫毛是今天中国榜的开场曲，马上将要听到的下一首经典的歌曲呢，也是非常有气氛的。草蜢，不知道有多少00后知道这么一支来自香港的长青组合呢？来听一下他们的一首《半点心》。 也让我保留吧，不要让这段情 这个问题让我好害怕，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爱情永远是座中山，谁能把它留下？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还可以继续吧，就算是妄想吧，别让我保留吧，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把真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让我像是梦中花，醒来后都是假。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还可以继续吧，就算是妄想吧，也让我保留吧，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放点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让我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这样最好吗？让我把爱全部都让给他，一颗心跟一半好吗？剩下的心愿意留给我吗？给我吗？ 曹猛的一首经典歌曲叫做《半点心》啊，这是翻唱法国的一首歌曲啊。曹猛呢是蔡依智、蔡依杰、苏志威呢，在1985年所组成的这么一支经典的组合，到现在大家可以算一下有多少年，36年的时间了哈。那么85年的时候呢，他们曾经参加了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然后后来呢长期做梅艳芳的这个 dancers， 这个后来慢慢的出道啊。说到香港的这个组合，女子方面到目前为止的话，最长寿的是已经迎来20周年的 Twins， 来听一下《莫斯科没有眼泪》。 冬天的离别，在莫斯科的深夜，一列列军队在街上森严戒备，这里没人察觉，谁又爱上了谁？因为苦难不使人崩溃，感情上若习惯防备，寂寞就多一道蔷薇，爱情隐隐约约提醒我这一回，再不拥抱就是罪。莫斯科没有眼泪，大雪纷飞，你冷得好憔悴，单身的我本以为给你一辈子不跟谁，莫斯科没有眼泪，我却流泪，不住哭的赞美，让我付出不怕心碎，是你最好的美。 See you. Twins 莫斯科没有眼泪，选自2005年的《间隙爱神》专辑。马上将要听到一首闽南语的歌曲，这是张惠妹她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首闽南语老歌，在她2000年的《歌声魅影》这张专辑里面特别翻唱了它。我们来听张惠妹版本的《心事谁人知》，心属下郎灾。 这是在讲闽南话的这个朋友当中呢，知名度非常高的一首闽南话的歌曲，叫做《心事谁人知》啊，《心事谁人知》。我们听到的就是张惠妹翻唱1983年沈文成的这首作品，收录在2000年他的一张翻唱专辑，叫做《歌声魅影》当中哈、啊，用这个 One Take Live 的方式来完成这张专辑的录制哈、啊。这里是中歌榜的，接下来我们看到是2016年的今天8月5号，这是当时的歌坛新人 Eric 周新哲推出的专辑《爱教会我们的事》当中的一首 EDM 风格的作品，叫做 Let It Go。 都已经黑，手机亮什么？烦提醒太多，爱想关机，就停止联络。宁波的电话，连环正方工作。全身的都压抑，需要消耗。跟我一起用力甩开烦恼。So let it go。 周信哲 Let It Go， 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接下来听一首呢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这是2016年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啊，叫做《大鱼》，这也是演唱者周深的成名曲。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凝望你沉睡的轮廓。 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怕你飞远去，怕你离我而去，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倒流进天空的海底。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看你飞。 曼妙的翠白香油，萌发了新生的枝头，设计的见证了一年又一年家和丰收。 雪中出现的印记，脚下较凉的土地，是我们最刻骨铭心的守候。 这世界的尽头，山河静好， 直到时间的尽头，弦歌环绕， 直到时间的尽头，万物总消， 被赋予了新的风量， 直到时间的尽头才更美好， 直到时间的尽头值得去骄傲， 直到时间的尽头建造

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望着我说出了那句动听的语言，我听见了人们说起亲切的话题，歌声里的你和我会永远在一起，我看见了陌生人渐渐熟悉了起来，眼前的世界从没有过的清晰。 我们听到这是在八年前的今天，2015年李健推出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叫做《美若黎明》哈，这首美得不得了的歌呢，是当时李健在意大利旅行的时候，早上起来的阳光给了他一种灵感写的这首歌哈。嘿，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正在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我为大家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最近看到是有很多的歌手跟团队呢，延期举行自己的演唱会哈，因为各地疫情的多发的状况，为了响应卫健委关于疫情管理的要求，与还有着原定于8月14号举行的这个汪峰巡回演唱会武汉站延期举办啊，调整之后的演出日期呢，将通过官方渠道另行通知啊。另外看到的还有张杰的 We Life 要北斗巡回演唱会的武汉站啊，蔡徐坤的迷2021巡回演唱会的南京站，硬糖少女303了不起的女孩周年演唱会，以及2021年张韶涵预言世界巡回演唱会南京站啊等等，都是发布了延期的公告哈。接下来继续听歌，说到汪峰选择2009年他的信仰在空中飘扬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如果风不再吹》，这是1999年汪峰写给韩磊的一首歌，然后过了10年他自己重新录制放进了自己的专辑当中。我们来听这首《如果风不再吹》。 如果太阳不再升起，山脉不再听你，我绝不会感到恐惧，我有一颗勇敢的心，如果爱人离我而去，朋友将我背弃，没关系，我不会哭，我知道坚强对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孙楠、周深《中国加油歌》。新歌二号熊猫糖、萧若腾《以梦为马》壮志骄阳版。 不要停止不发，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 新歌三号刘德华《奉陪到底》。 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 新歌四号李宇春《轻浮》。五号五月天阿信清空未来。 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可以躲开，会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 新歌六号平安吉祥阿爸。 青山绿水沐浴吉祥阳光哟。 新歌七号 Lara 梁心怡来者何人。 没有资格要求你。 新歌八号黄旭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hat you want。 新歌九号朱天瑶 G9 海边。 距离家中相恋用红颜当作信件。 新歌十号 Fast 这就是我们。 无限精彩的双眼这就是我们。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醒来日光将将会洒下，光影又沉淀着去往盛夏，白衬衫迎风笑得多傻，随时间心不得游走变化，看少年雕琢成理想的他，等长大听起来有趣吗？有摇曳着清晰的梦，就是有叠加的梦，当作日光闪烁，又逐渐映照着风，描绘过平行时空，藏着约定漂浮着，或许很难你相逢。 不要停止不发，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不中通关的密码是梦一大，就算 其实没有时间思考，要去争取每分每秒，从四岁练习体操到七岁独身住校，无论金牌或是银牌都是我的骄傲，既然要做那就做到意想不到。 风描绘过平行时空，藏着约定漂浮着，或许很难也努力相逢。 不要停止不发，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无中通关 操比赛，没有对错无需通过，只是把我想说的全都对着你去诉说，如果还有梦想就请你现在去做，行动起来不怕失败，管它带来什么，是成功或是挫折，是悲伤或是快乐，坚持到底不放弃，对自己不要害怕，有梦想的光照着你会变得更加强大。 不怕不发，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无中通关的密码是梦一大，就算一盘穿插一 当这首歌呢是本周 Top 40的新歌推荐的二号作品，是必须要为大家强推的一首歌曲，因为这里面的其中的一位演唱者，这位 rapper 是在这次奥运会当中的大放异彩的，来自北京的小伙子肖若腾啊，他是呢中国体操男队啊，这次获得全能亚军，不过是在我们所有的国人心目当中，他是绝对的冠军的肖若腾和熊猫糖 Produce Pandas 这么一个组合所带来的《以梦为马》壮志版啊，这是本周的新歌二号啊，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我们这个要强推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新歌，多多投票给他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歌曲呢，是在2007年，当时46岁的时候推出的一张专辑，叫做《By Your Side》当中的《在你身边》，说的就是张学友。其实这张专辑呢，是在2002年他在那里之后的又一张概念的作品啊。哇，2007年，好，我们来听张学友《在你身边》。 就要发生的时间如何有所准备，它就静静的出现，却冲击了我的视觉，以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我逞强的站着却不住的后退，从来没有什么眷恋，终于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眼前早已失去警觉，任你轻易坠落海边，沉浸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强烈，我怎能否决？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就要发生的时间，如何有所准备？它就静静的出现。却冲击了我的视觉，以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我逞强的站着却不住的后退，从来没有什么眷恋，终于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眼前早已失去警觉，任你轻易坠落海边，沉浸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Oh no， 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No， 爱的感觉怎么强烈，我怎能否决？身边，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爱的感觉怎么强烈，我怎能否决？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爱的感觉怎么强烈，我怎能否决？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接下来的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您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问候大家。第一首歌曲来听一首翻唱啊，这是女生二人组房东的猫翻唱朴树的成名作 New Boy。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 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酒吧，打扮漂亮，十八岁是天堂，我们的生活甜得上膛。 十八岁的天堂，生活甜得像糖啊！当年带着满满少年心气儿，冲击人们的耳朵里，让人感受到了朴树虽然很腼腆，但是是有着很强的音乐气场的这么一个大男孩啊！他就是那个人们心中追梦少年的样子啊！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这次房东的猫作为音乐计划伯乐计划的新推官来翻唱了这首歌啊，走的是复古流行的路线，也加入了808的电子古典，很有80年代的一种感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多年之后的朴树在2014年作为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的演唱者哈、啊，《披

对了，还有蓝色的叶培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回到1999年哈、啊，叶培的专辑叫做《纯真年代》，同名主打歌曲呢，就是由玉东来作词作曲的。 想起了纯真的年代，你给我最初的伤害，还有那让我忧愁。其实有谁会知道，你还像昨天那样的微笑。夕阳下我向你眺望，你带着流水的悲伤。我记得你向我挥手的模样，别问我爱会不会变，这些事谁能云烟，请给我个回答，就像你当初看我的双眼，变幻的世界有多美，昨天的爱情像流水，你的心 不管过去多少年，在听这首歌还是能够感受到对于纯真年代的一种美好回忆啊。22年前叶培的纯真年代，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也安排一首翻唱歌，这是音乐企划返场之华语金曲10、20、30当中的一首全新推出来的单曲啊，由欧阳娜娜翻唱梁静茹的宁夏。现在仍然在伏天哈、啊，立秋将至，宁夏安好。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都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 脸。 心里面宁静的夏 这是近期热映的动画电影《白蛇二：青蛇崛起》的主题曲《问花》，由周深所演唱。现在这个国漫大电影真的越来越棒了啊！这部电影无论是世界观的设定，还是故事的推进，都非常的优秀，啊，有热血，有感动啊！

小孩哭了笑了，蹒跚咿呀呀，金色大狗飞跑卷尾巴，单车少年大口呼吸张开了肺叶，银发老人谈笑树荫下，在有家可归，好在有你相陪。原来这些日复一日的平凡，会让我的心忽然疼痛怀念，情意间已是泪流满面，在第一束樱花开的时间，原来山川情缘是我最深重的感谢。 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继续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回到20年前，哇，20年就这么咻过去了啊！20年前的王菲同名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叫做《打错了》。 对你说打错的，我不是你那个什么，你想找的那个，就算我跟他同名同姓又如何？都说你打错的。 20年前，蔡健雅写了一首英文歌曲，叫做《It's Your Chance》，填上中文词就是王菲这首《打错了》啊。你觉得是一场邂逅呢，一次搭讪呢，或者是一次美丽的错误呢？好，我们接下来听到20年之后蔡健雅现在的样子，来听一下她最新的一首单曲，叫做 Bluebirds， 很不一样啊。 Bluebirds, 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Bluebirds, Bluebirds flying highTell me it'll be alright. 眼前的路看似有点模糊，清楚，我甩不掉心中那份绝望，白色的绝望，好想飞到没有人的地方，在那地方彻底把它埋葬，望着天空。还我自由。Bluebirds, bluebirds 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Oh, bluebirds, bluebirds flying high. Tell me that I'll be闪烁给了无数承诺，煽情的烟火，厌倦谎言，厌倦人间是非，该死的是非。好想飞到最遥远的地方，在那地方万物都是闪亮，望着天空，那请你还我希望。 Bluebirds, 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Oh, bluebirds, bluebirds flying. 这是蔡健雅的新歌，叫做 Bluebirds， 非常宏大跟厚重的音乐的叙述啊，而且有一种电影配乐的感觉啊。这是他跟新加坡他老乡啊，新加坡当地的一位电影配乐大师 Ricky Hall 一起合作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有着浓浓的情感的表达。这是五月天阿信以个人的身份啊，最近发表的一首新歌。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的第五号，这是电影《盛夏未来》的主题曲，叫《清空未来》。 下雨了，雨停了，天晴了，又。天空从不为谁而黑暗，时光从不为谁而等待，而你只能为你自己存在。你迂回，你徘徊，你期待，你深爱，一场青春的混乱，提炼一个渴望的答案，而你是否依然敢疯敢爱？明天将会明白，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回头看，会发 的伤害，成为爱不再爱，就是没有明天的去爱。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能重来，会不会还一样想当初勇敢，让我回的晴空有云未来。才能走到幸福的彼岸，才能活得此生无恨无憾。平凡却不平淡，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回头看，会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想为爱不再爱，就是没有明天的去爱。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能重来，想当初勇敢，让后悔的晴空有因未来。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回头看，会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想未来不再爱，就是没有明天的去爱。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能重来，会不会还也想当初勇敢，让后悔的晴空有因未来。 生我的爱情线，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 1998年，由巫启贤和方力怡所演唱的一首很好听的男女生对唱作品，叫做《只爱一点点》，选自巫启贤的《我是你》的专辑啊。麒麟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本周排的第30，上榜5周，来自毛不易的一首歌曲《青春》。 无缘无尽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金钱儿无辜后被黑暗而相知光明，无缘无尽爱之青年，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宇宙有无尽之青春，四周有不落之花，舍青春中华之青年，更谁为归？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 第30位毛不易《青春》。 以青春之我